现有重症患者95名，较前一日减少3名，连续两日保持在双位数。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48点，跌657点，成交金额9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90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16，跌2.44；腾讯控股376.8。腾讯最新376.6，跌19.8；阿里巴巴105.6，跌7.2；美团191.4，跌9.7；京东集团242.8，跌8.8；盈富基金21.44，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8。南方恒生科技最新系4.576，跌咗0.74。比亚迪股份315.2，跌4.77；快手86.5，冇升跌；友邦保险78.8，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44，瑞士法郎7.936，澳元5.512，加元6.127，新西兰元4.975，欧元系8.236。每百日元兑港元5.8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8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2点，跌822点。港金报17,45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77美元，卖出1,86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西贡嘅北潭涌。北潭路咧较早前由于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盛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以水果为主要材料的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太子道西103-107号地下正东火锅料理、大围道1-35号金山楼地下和一楼明星海鲜烧鹅专门店、深水埗南昌会一楼 F102铺、半岛渔港、北角健威花园 F 座、旺角通菜街252号昌好大厦、旺角砵兰街414号新村美食。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Alex 李志刚， 招兵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今日就系6月13号，又系一个全新嘅星期礼拜一啦噃， 开开心心星期一咧，又系我哋三个啦，有李志刚啦、罗敏庄同埋招兵喺度啦， 又一个礼拜新开始啦。即系记得咧，以前咧我细个咧一起身擘大眼，第一个一样嘢要做嘅咧就系阿妈会带我去饮茶。 哎呀，好正啊！呢个回忆， 即系饮完茶先翻学噶，我系咪好有型啊？ 你夹硬话可以话有型嘅， 有型噶，因为咧嗱，以前咧即系饮茶其实都系奢侈噶，但系因为我妈唔煮饭啊，冇饭煮妇，所以一定系首先带咗我哋饮茶先。 嗯，但系茶楼就系咯，茶楼就会好啲。 但系你平日你都有时间咁早去饮茶？ 因为我翻晏昼噶，我翻晏昼学噶，小学嘅时候啊，咁我哋就大概11点落去饮啦，咁饮到咧12点咧，咁我就行翻学校，咁我10分钟就行到翻。 咁你会食啲咩噶？ 我食好多嘢噶，即系当然即系虾饺、烧卖嗰啲一定食啦，但系我好中意食酒楼嘅杂扒饭嘅，我谂唔系间间酒楼都有嘅， 肯定唔系间有啦。 因为有架车仔咁样啦，咁佢就会咧，呢个系喺外文嗰间， 外文村先有啊， 执不过都执咗噶啦。咁佢就有架车仔咁样啦，煎咗好多唔同嘅扒。咁你细个嘅时候觉得好型噶嘛，因为喺一间中式嘅酒楼咧食西式嘅嘢。 同埋佢系应该系嗰啲茶客嘅需要啊，即系居民咧觉得呢样嘢正饱肚，佢就攞推出嚟俾大家。 同埋即系啲销量都好高下，仲会整翻碗即系罗宋汤送过嚟咁添啦。 咁得意嘅，有冇咖啡饮咁？你嗰日就 好啊。 咩？我永远推嗰啲饭咧，都系嗰个窝蛋牛肉啊，或者嗰啲咩凤爪排骨饭啊，系呢啲噶嘛。 所以我咪就系话，我哋嗰间酒楼有特色咯。 啊，我 就鍾意食中頭飯囉，即係嗰啲呢個鳳爪排骨、 肉餅啊、 肉餅啊各方面， 排骨 係啊，係逢係個鐘嘅呢我就鍾意。 而家連鐘呢個中頭飯都好似都少咗，而家變咗佢啲懶係好似煲仔飯咁樣懶靚嘅，成兜咁樣上㗎。係 咩？但係酒樓食煲仔飯好似太 heavy。 唔係啊，即係佢個上個點方法，即係以前 個樣 啊唔同咗。即係以前中頭即係中頭飯咧，好似覺得好似弱得滯啊，俾個靚啲嘅盤你先咁樣。 我又唔覺咯，我覺得個中頭咧係有中嗰個特色，嗰、那個感覺咧好似將好多壓到好實咁樣咧。 係係係， 入邊咧係好密度好高咁樣嘅。 但係而家嘅酒樓同以前嘅酒樓咧好大分別，即係以前啲嘢食咧係大件夾底食噶嘛，嗰碟腸粉咧都起碼三條咁俾你啦。而家嗰啲咧係碎上 嚇、啊，會碎上嘅咩？搞錯、啊！ 而家啲腸粉係碎上㗎，即係即幫你好似好靚咁一個碟裏邊 切咗，但係就少咗個份量。 其實少咗好多，得五件仔咯。其實你計翻條數咧。都可能得兩條到 嘅啫，真係唔抵啊！但以前咧有好多習慣咧，可能而家真係冇咗啊！真以前咧一落到酒樓咧，阿爸就一定會話：，俾十蚊你落去買份報紙，跟住我哋就用餘下嗰啲錢咧 買玩具、 買自己嗰啲嘢睇啊！即我都會買嗰啲兒童樂園啊，或者我見到有啲朋友會買老夫子啊。 老夫子最開、老夫子係因為酒樓咧先咁 hit 㗎。 哦，真係㗎！嗰陣時門口買、老夫子貴唔貴？嗰陣時 都貴㗎，因為佢都係厚㗎，係啊，一本好厚。 系，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就譬如落去買咩咧，就買嗰本週末咩報咁樣噶， 係啦，類似啲 週末畫報啊， 因為逢星期日先至出嘅，咁嗰時 我漫畫嚟嘅， 好似係唔，總之雜誌仔咁樣啦， 你記憶喺邊啊？ 抌咗，抌咗 啊！近排喺網上面咧，就有朋友咧就 share 咗咧，以前咧去酒樓咧，即係啲五個成日玩嘅嘢咧，其實都幾有回憶嘅。咁其中咧就真係用牙籤咧去整一粒星星啦。咁啊點樣黐埋，然後再喺點啲茶之後咧，個星星會自己打開嘅。係係啊係啊， 好神奇嘅。 咁不過有啲朋友留言就話咧，係啊，不過用舊款扁身一頭尖一頭骨嘅牙籤啦，因為而家轉咗新款嗰啲牙籤。太硬啦，同埋系两头都系尖咧，根本滴水落去咧冇意思。 不过你咁讲咧，以前白身嗰只太软嗰只，好软熟嗰只咧，而家其实冇乜噶咯， 少啲嘅， 冇咗咯，我见到真系 少啲咯，嗰只牙齿同 被时代淘汰啊， 系啊， 时代淘汰咗系啊。 另外一个咧，我都中意做嘅就系嗌嗰碟啫喱啦。其实你唔系想食个啫喱嘅，你系贪咧啫喱上面嗰把啫仔啊，觉得好靓，好得意， 同埋真系可以喐，真系可以玩。 有听众问你系咪儿童快报？ 应该好齐啊，好似系儿童快 报。真系啊！哇，听众好叻过你啊！ 我差唔多年纪呢个，应该系 儿童快报。 我中意买金电视， 我都我中意玉郎电视。 系啦，嗰啲好 因为玉郎电视可以投稿咧，有钱收噶， 同埋平啲嘅有啲系， 系薄啲嘅，系啊系。 但系嗰个遮仔咧，即系佢唔系净系喺嗰个遮里上面有嘅，有时咧即系椰汁糕都有。 哦，有椰汁糕， 我都记得啊。或者嗰啲菲林嗰啲即系 芝麻卷， 都会摆支遮仔入去嘅，佢笃住嗰嚿糕啊嘛。 其实都可以俾小朋友开心嘅咯。 系啦，咁啊，除咗玩牙签呢个星星之外，又可以整牙签，因为可以砌一粒星出嚟噶啦。 系系系， 有啲人话可以整风车添啊。 你几多可以整粒星出嚟？因为咧要即系用嗰啲即系搭嚟搭去，搭嚟搭去咁样。系无端端先记得。 仲有啊，嗱，逢系有小朋友喊咧，一喊啫，啲大人就话：抱你出去睇鱼。 系啊， 睇鱼缸。 系唔系真系好好睇啊？以前啲鱼缸大好多， 大好多，同埋有真即系咩鱼都有咁啊，唔系净系即系嗰啲食开嗰啲啊嘛。 同埋以前真系间间都有，可能地方大。而家咧地方細咗， 同埋我 諗整唔到。 我諗以前啲人咧真係嘴刁啲，佢嗰個需求海鮮嗰個新鮮嘅程度咧，真係要生勾勾咁樣劏俾你食㗎。 咁啊係喎，佢以前真係會翻起條魚，然之後行埋你個位度。嗱呢條魚啱啱食，就呢條啦，好唔好？問下你。 但係條魚喊緊咯，嗰陣時好慘。 但係有啲魚咧，我細個嗰陣時睇咧，覺得真係食得嘅咩？有啲好似怪獸咁大嘅，你記唔記得啊？ 係 啊，好大條㗎，深海嗰啲咯。係 啊，即係會覺得佢呢啲真係食得嘅咩？咁大條，個樣好似好恐怖。 矮嘅就有啲系嘛，可能另外一个就系咧，小朋友好多时都会做嘅，就是、用嗰啲筷子咧敲杯杯碟碟去打鼓咁样咯。 呢啲我妈定唔俾，一定闹，唔可以用嚟敲嘢嘅，可以食饭噶嘛。 但系其实都唔系好嘈嘅啫，其实敲下都几好玩啊。 系啊，但系通常大人都唔俾， 系大人都唔俾嘅，即系好似感觉上你好似冇家教啦呢样嘢。嗱，另外一样嘢头先咪讲啦，以前酒楼大间啲噶嘛，所以佢哋有好多时都有两层咧，好多时候等位未等到你嘅时候咧，玩咩？ 猜楼梯。 哇，好玩啊！呢、這个真系 最高兴啊！呢样 最唔需要成本，又唔需要任何道具嘅一个游戏。 唔怕跌亲啦，因为以前有地毡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玩猜楼梯几好玩噶。 因为猜楼梯你唔会跑噶嘛，你自己猜完咗先可以下一级，咁所以咧一定系冇咩危险。 同埋都乖嘅，嗰个感觉上即系要循规蹈矩嘅。 系系系，我都去玩下猜皇帝嘅，因为以前咧嗰啲酒楼咧喺龙凤嗰个位嗰度有时会有龙椅 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啊，如果啲酒楼咧系有台嘅话咧，啲小朋友实在系玩嘅，所以有阵时候啲歌星咧上唱歌咧，真系围住，好似嗰啲 Mario Kart 咧围住嗰啲绿龟一样，红龟绿龟。 头先你讲到即系嗰啲有酒楼有嗰个龙凤啦，而家真系买少见少，好少有呢啲酒楼有呢样嘢啦。 因为我谂做嗰个道具都好贵噶，同埋咧真系冇乜咁多地方嚟。 同埋而家好多酒楼咧，佢都变晒系 LED wall 嘛，即系全个就已经成个画面就转晒啦，唔使搞啦。 喂，罗文庄，你好似有即系同埋接餐巾啊，接纸巾 啊，接毛巾啊， 接毛巾点样？ 譬如嗰啲熱毛巾咧，咁你抹完手之後咧，咪掉喺度噶啦嘛，冇人理噶啦嘛。接兔仔咯，有冇試過啊？ 哇，我唔識喎呢啲嘢。 即係冇最簡單嗰啲，咪卷埋去，咪話係豬腸粉咯。係啊， 我記得夜晚去酒樓食飯咧，就永遠擺包、擺杯、擺兜啊，檸檬茶過嚟噶嘛。有啲外國人唔知咧，係咪飲噶？唔係，我係洗手嘅。 洗手嘅，尤其是你食呢個白灼蝦就一定會有呢一杯。不過講開嗰條熱毛巾咧，佢係綠到你死為止喎，佢係熱到咧。 但係你唔覺得好中意嘅咩？好中意啊！ 同埋 係 代表咗嗰個酒樓咧夠唔夠勁？你個毛巾越熱咧，就話俾你哇堅啊！呢間酒樓， 因為佢有一個位咧係愛嚟儲存嗰個熱毛巾噶嘛，咁佢就喺嗰個位度，好似咧即係又係蒸腸粉咁樣攞啲毛巾出嚟俾你， 即係好熱 嘅。咁佢就唔使掂嗰條毛巾，係 夾俾你 噶嘛， 可以好乾淨嘅感覺上。但係好多人就攞條毛巾嚟抹 Canada， 夏天啊嘛。 但我都覺得即係個酒樓嘅回憶咧係好開心 嘅。嚇、啊！有一次我就記得就係咁係咪有啲豉油碟機？ 系 咪会执啲豉油落去嘅？咁我就扮咧，唔知攞啲咩咧，人哋手咧掂一掂个豉油，然后咧喺度自己舐咯。 嗯，喂，但系有一样嘢咧，真系好多人都会玩嘅，就系、是、以前咧都仲有嗰啲电话咧，如果你打落去个酒楼度，会嗌你个名字出嚟噶嘛？ 系啊， 譬如李志刚先生，请到柜面听电话，李志刚先生。 系咯，屋企人最中意咁样打噶啦。 同埋你觉得咧，即系讲咗你个名字之后，你好似好威咁行出去听电话噶嘛？咁、就会咧扮打电话去酒楼咯，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去嗰个真系打电话，去到酒楼度打电话俾揾人咯，因为咧唔记得带锁匙，去到揾翻阿爸，你可唔可以嚟开门？你可唔可以俾锁匙我翻？ 咁你阿爸第五十次帮你攞锁匙。酒楼回忆都好正嘅，不过如果食晏去酒楼食嘢咧，就肯定咧嗰一餐度过$80到啦， 好贵啊， 80至100啦。 但系真系好开心嘅。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都要化验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地方，日日视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坐夜航，起飞在大堂，除了你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 so high, you always sit on my ties. Sit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需管理完先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M A K B, M A K B.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年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吸你送替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人共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第时寻求中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a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两小时的 Me in Hong Kong， 但有冯允谦的新歌 Freaking Nightmare，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带嚟啱啱开完演唱会嘅欣怡郑欣怡嘅小夜灯 呢首歌咧，就系嚟自填词方面啦 ，Wyman 啦，作曲啦、编曲啦，同埋监制都系何山嘅作品嚟嘅。咁啱啱嘅演唱会咧，佢都特别有唱到呢首歌咧，就喺一个环节当中就系讲到佢失眠呢个情况。原来郑欣怡都话到佢咧，原来都长期饱受住呢个失眠之痛啊！即系话，如果我可以瞓得多啲嘅时候，咁我咪可以再做得好啲咯。即系可能而家成日都瞓唔到觉啊，可能好大压力咁样咯。 做一个艺人系非常之大壓力嘅，尤其是係欣怡啦，即係欣怡，因為屋企啊全部都係即係藝人嚟噶嘛，咁佢由細到大可能都會背負住呢一份壓力。 佢屋企先係藝人之家， 真係啊，真 係啊，係同埋小夜燈呢首歌咧，記得佢啱啱就係轉會之後咧，第一首派台嘅作品，佢都話咧，即係呢首歌咧係佢人生以嚟最難唱嘅歌，點解咧？因為就話。要重新要改過曬成個唱腔，因為可能以前成日唱歌都可能哇好 power 咧，擺好多力落去，但呢首歌係要淡啲、淡淡然啲去唱嘅。 咁、演唱會係咪好精彩咧？超 B 當然精彩啦，因為當日咧傑靜啊嚇，所有 fans 係唔肯走啊，不停嗌 encore encore。佢追嚟三次添啊！直情系， 即系 encore 咗三次 ，encore 咗三次啊！ 系啊，咁啊，絕對係好有毅力同埋好有實力嘅朋友啊！鄭欣宜，小夜燈。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叶印。从此我会应不到星字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走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还让这铺后分，暗黑你醒守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岛半山发生吊船堕下事故，两名工人死亡。现场是干德道41号，警方在上午约11:30接报，到场后发现两名工人当场死亡。据报他们在大约20层楼高堕下，暂时未知事故原因。中西区民政事务处联同警方和卫生署人员，到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坚尼地城翰林轩第二座，共检查约23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其中14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在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并向其中2人处以定额罚款10,000元。政府強調，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即屬犯罪，可罰款50,000元和監禁6個月。海關自上個月至到今個月初進行多個搜查行動，先後在香園圍口岸和深圳灣口岸以及多區的俗稱拆貨場的物流公司，檢獲約10,000件懷疑冒牌物品，以及9,300件另類吸煙產品，估計價值超過1,160萬元。海關話，行動中4男1女被捕，其中一名57歲收貨女子，相信是一間樓上鋪的負責人，除了在樓上鋪銷售冒牌物品，更在網上以代購為名促銷冒牌物品。美国纽约地铁连续2日发生持刀伤人案，2名乘客受伤，疑犯被捕。美国传媒报道，2宗案件都发生在纽约地铁7号线。第一宗发生在上个星期五，32岁的疑犯在车上袭击一名62岁乘客，导致对方面部和手部多次受伤。疑犯在皇后区广场站落车逃去。到上个星期六，疑犯在同一条线犯案，在74街百老汇站的月台刺伤一名正在等车的55岁乘客，疑犯其后被警方拘捕，被控2项企图谋杀罪、攻击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51点，跌654点，总成交10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3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11,993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75.18，跌2.42。腾讯控股377.2，跌19.2。阿里巴巴105.1，跌7.7。美团190.7，跌10.5。京东集团241.6，跌9.2。盈富基金21.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74，跌1.76。比亚迪股份314元，跌1.67。快手86.5，冇升跌。友邦保险79元，跌0.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4.81，瑞士法郎0.989，加元1.281，人民币6.731，英镑兑美元1.23，欧元兑美元1.0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13点，跌810点。港金现价报，港金报17,450元，比上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79美元，卖出1,865.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维园落桥位噶，就系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湾仔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翻去维园道落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反方向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九龙塘官立小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红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仲有熟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尼快伸手臂， 我系阿 sa 蔡翠妍。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犯贱有好多种，呢一种应该最常出现啦。 Simon 嘅作品希望可以探讨不同嘅人性，而呢一 part 就系讲犯贱呢一种人性。佢同团体沟通过之后，始终都觉得人喺感情上面最容易有犯贱嘅情形出现。作曲 Simon 自己，填词 T-Rex， 编曲有 DJ 嘅 Howin， 监制陈夏威。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安俊豪《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You ready for the making of?In Hong Kong, Alex, Alex, Chubby, Mimi, Mimi.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Get ready. Made in Hong Kong, alright. Made in Hong Kong. Feel me, my darling. 李志刚医生，去厕所无论大人细路都应该要去的，可以促进你的健康，更加可以疏通你的疏通，更加可以令你的肠道畅通。就算三至十一岁的小朋友都要去多啲厕所啊！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去厕所。 治愈厕所位2.0正式开始。 不过你嘅厕所咧，即系并唔系俾你去，即系啊舒畅你需要去舒畅嗰啲唔健康嘅嘢，但系咧系嘅啲唔健康嘅心情。 系啦，但系你讲完之后都可以好舒畅嘅。以前有啲人咧讲秘密咧，咁佢又惊讲俾人听，于是又望住个即系 W closet 啦，即系 water closet 嗰个塔啦。讲完啲秘密之后咧，冚埋然后冲咗去。 哦，我系好少见人对住个厕所讲，通常对住个树窿噶嘛。 而家兴树窿咯，以前嘅兴厕所咯。 厕所通常都系你哋饮完牛奶嗰阵时呕嘅时候。 哦，嗰阵系揽住啦，净揽住佢啦。 你要搵个公仔同佢讲咯，因为公仔冇反应啊嘛。你同佢讲完之后咧，就好似好开心。 你有睇过啲电影嗰啲公仔个眼嗰度装咗个 cam 嘅咩？ 嗰啲唔会偷拍我嘅。 你有冇请钟点工人姐姐啊？ 做咩事啊？ 佢有冇将你个厅嗰啲公仔嗰啲样咧，全部拧翻喺后面啊？ 佢真系将佢摆乱晒啫。 因为你知唔知公仔系唔可以望住你噶？ 点解啊？ 望住你佢就变咗你噶啦。 佢讲嗰啲系泰国戏嚟嘅，泰国鬼戏。 你有冇睇过金宵大厦？ 冇金宵大厦有呢样嘢噶？ 冇就系冇咯。我问你有冇睇过啫？冇关嘅。 我仲系记住《幻海奇情》嘅。 幻海奇情系。 系最紧要啦，即系你唔好理你系厕所好定系呢个公仔好啦，留低你嘅留言，话俾我听你有啲咩治愈厕所位要冲走嘅，就嚟到我社交平台就讲低。 冇错，咁而我哋咧即系除咗治愈厕所位需要留言之外咧，我哋呢一个投其所好啊吓，今个礼拜嘅题目就系我阿爸嘅嗜好。都咧需要大家咧就系投票噶噃吓， 记住啊，今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啦，大家要准备好啊， 系啊嘛， 快啲即系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快啲留言啊噃，我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可唔可以啊？可唔可以将鱼柳包块芝士冲翻嚟啊？今朝早啊食鱼柳包咧，哇吓亲我啊！一掀开块鱼柳包，好惊讶。得翻四分之一块芝士咋？ 点解得翻咁细块嘅？而家嗬，系咪悭咗啲？ 应该都系 材料钱啊！ 我试过有一次咧，又系即系又系无端端咧，即系平时都就咁咬完咯。哦，嗰打开咗个鱼柳包睇下咯。哇，个芝士咁细块，有冇搞错？即系谂住投诉啊！跟住我啲 friend 话做咩？你好耐冇食过鱼柳包咩？不嬲都系咁噶咯。 我记得之前好似系二分一左右啦，系嘛？ 我 有試過二分一， 因為我食嘅年代上世紀啦，我就覺得係成塊 噶嘛，同埋會漏出嚟，即係黐住嗰塊魚柳噶嘛。 係啊， 不過佢哋 mass production 咧，佢慳得一半塊就半塊噶啦，所以少數怕長計。 而家越嚟越少啊，同埋而家都話咯，你去 A 呢間同 B 嗰間，可能隔條街啫，已經唔同價錢啦，陰公。 咁又係，佢可以話即係我話賣魚柳包啫，我冇話賣芝士魚柳包，所以芝士唔係 main 嘅材料。 好嘢喎、啊！你呢啲法，你條鬧勁喎，你個法律鬧。 可以做 PR。 好，我繼續講埋先。得翻四分之一塊嘅芝士，搖搖欲墜咁樣吊響個包邊。竟然啊，將一個咁經典嘅包搞到如斯田地，喂唔該你啊，阿盧， 阿卢啊，你可唔可以一系就飞咗呢一个包唔好要，一系就加价放够一块完整四方形芝士落去。 我都系咁话，不如你收我正价咯。 咪咯，唔好咁样行行酸酸啦。 不过佢哋都好有心思，佢将嗰块芝士摆个边嗰度，突出少少俾你见到。 等佢摇摇欲坠。 系啦， 但唔好食啫。 唔系啊，摆出嚟特登就令你觉得好似好大块嘛。 不过其实佢而家咁样搞咧，只会令到我呢一啲咧咁嘴刁嘅客人咧越嚟越离开佢。我已经差唔多好耐冇食过。 你有冇食佢个薯条啊？ 冇。 而家薯条啊，即系你买个中，以前中薯条同大薯条你都有分别噶嘛。而家好似啲人话咧，试过 三个 size 都系一样， 一样嘅三个 size 都系。 但系我有一样嘢会挂住嘅嗰度，就系、是、嗰个雪糕。 哦，你竟然哦、啊， 因为佢好多奶嘅嗰、那个雪糕好滑噶嘛，系咪啊？ 你咪食平价嗰个啫， 两蚊嗰个咋？ 系啊，而家冇啦。 其实你两唔两蚊嗰个都系嗰只雪糕，你加嗰啲乜鬼嘢？ 系咯系咯， 咩 新地都系嗰只， 都系嗰只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希望佢吓即系改善啦、 啊。喂，我系 Von 啊，麻烦你帮我冲走咧嗰啲咧醋底嘅厨房男啊。点解咧？次次煮亲饭咧，都好似咧鬼上身咁样嘅，帮我冲走佢哋啊！ 喂，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买到镜粉专场嘅 Mira 演唱会飞啊 ？Mira 啊，系 Mira， yeah, 你系 Mira 啊 ？Mira 啊， 有嘅咧，同你讲声恭喜啊！另外咧，《星梦传奇二》咧喺啱啱嘅星期六咧正式首播、哦，祝各位参与者咧一切顺利、哦。 参咩者话？ 参赛者， 参赛者，参赛者，参赛者， 参赛者啊！诶，仲有咧，唔经唔觉咧，我哋系 Cola 咧，喂，都终于做完晒咯、哦，祝佢哋八位咧友谊永固啊！ 喂，我有睇呢套，我哋系 Cola， 你有睇啊？ 好似悭水悭力咗少少啊，去个沙滩嗰拍成日咁样嘅。 你要睇佢哋啫嘛。 咁啊系，咁啊系，睇佢玩气球。 祝佢哋友谊永固啊！亦都咧向嚟紧十六号生日嘅 Winker 咧讲声生日快乐啊！ 边个系 Winker 啊？ 其中一个 Cola 成员啊！ 其实我数唔到 Cola 嘅咩？ 有诶，总之系咁啦。麻烦厕所神咧，帮我将嗰个咧喺 Eden 社交平台度留咗句睇 Mira Cola 全家仙游嘅人冲走佢啦！呢、這个人咧完全咧啊冇人性嘅，唔识尊重生命啊！ 系啊，咒人你咒翻自己就唔好咒人哋。 系啊，另外 点解咁嘅？佢敌对嘅咩？ 唔知啊。其实网上咧好多嘢都冇原因。 一个女团，一个男团有咩？ 总之佢 话 唔中意佢哋啦。另外啦，希望咧所有嘅 fans 咧唔好乱共喺度攻击人哋嘅偶像啊嘛！始终人哋真系咧冇得罪你嘅，你攻击佢哋诶。啊！你有咩着数啫？ 唔识字啊，又 恳请各位咧 ，fans 啊，三思三思，唔该唔该。 恭喜欣怡啊！恭喜欣怡顺利完成三场演唱会啊！凭佢嘅努力同埋毅力，感动到 你冇事啊嘛？ 我唔知 你闻咗笑气啊嘛？ 你个系个， 我突然间好想笑，感动到好多爱戴佢嘅乐迷，成为实力派嘅香港女歌手啊！郑欣宜继续加油啊 ！Joyce， 喂，我系 Michael 啊，疫情咧呢几日又升翻少少啦。大家真系要小心注意。 我中意你呢把声， 多谢。希望咧可以咧快啲冲走呢个病毒啦，因为我要去旅行。未讲完。另外， 你知我啲手势喎、 啊。可能咧，我唔识欣赏啦。上个星期白虎嗰几条水草真系把鬼啊，仲把鬼过仙人掌啊，大佬真系低处未算低。大家姐、大咪姐，唔该帮帮佢啊！ 好，我下次揾个至低嘅低处先。 厕所位，唔该，揸长遮系揸你嗰个遮柄，同埋揸嗰个遮噶嘛，唔好。同埋将个尖咧，个散尖啊，系向地下指啊，唔系叫你咧揸住嗰个遮身向后怼嘅。你一路行嘅时候，只手一路前后咁样摇，后面啲人啊，唔系俾你插死咧，就唔知俾你插中要害啊！真系把鬼啊！呢啲人， 罗文庄啊， 咩啊？ 寻交记呢好似係你同你老公食宵夜。寻 交记系边套嚟㗎 嗱呢位听众我哋只係有寻人记二啦同埋係寻交记。 两样嘢一齐。 係啦你寻交记呢虽然个名係几好听但係我觉得冇呢一个节目嘅。 同埋个劇情应该都几好睇嘅。 其实难寻㗎。 唔係有时都好多下㗎。 同埋有几个交要寻㗎譬如塑胶啦。 鱼胶啦。 螺胶啦。唔係嗰个螺网就 sorry 唔好意思。我读错字。罗望罗敏庄啊，你食宵夜嗰啲寻交记系儿童不宜噶。 我知道仲有香口胶啊，系 好嘢， 好嘢、啊。 我想问你啦， 咩啊？ 陆战、黄战、白战有咩分别？ 陆战咧就系、是、即系有块绿色嘅叶咧，一叮就变咗一块绿战噶啦，你记唔记得？ 记得 一叮 个薄荷叶，一叮 系啦， 其余系冇嘅， 白战系变唔到噶， 黄战系仲销量低嘅， 黄战咧系香蕉味嘅，系咪香蕉味啊？我又好怕食黄战， 好甜噶嘛， 真唔知咩味。 咁你最中意食咩战啊？ 我陆战啊都 陆战啊，因为佢真系一块叶就叮变咗， 变咗咁但系其实我最初食嘅系白战。咁因为我哥俾我食嘅，我觉得哇好正喎呢啲咁样咧，好型嘅咬住咁样系， 同埋可以订咯，即系订啲钱去，跟住就可以有 系去丽苑啊嘛，系，但系唔好周围掠。 我想讲下咧，无端端我想有个厕所位啊， 讲 咩啊？ 你俾个音乐我啊。我係羅文莊啊！琴日咧，我咧帶個女去嗰啲咩兒童嗰啲咩樂 冒險 嗰啲樂園啦、啊。哇！佢咧唱咗幾百蚊啊，就係、是、咁樣掟下掟下掟曬錢去啦。跟住我就同個女講：，不如你掟錢落海啦，即係一樣。 都有噹一聲，都有噹一聲， 一樣啊！即係咁樣掟下掟下掟咗幾百蚊啊，咁就。 但有冇咩賺到翻嚟嘅公仔啊？ 冇嘢換嘅，原來而家又係要換嗰啲券，如果換啲飛，跟、哦、住再要做會員，跟住再要唔知儲多幾多張 先。咁著數曬， 咁就係咁咯。但係佢真係好好生意，真係。 嗯， 同埋嗰啲鋪頭唔係俾你小朋友玩。 總之我唔開心啊！ 喂，公司只狗公咧上晝請咗假。 哇！咁樣話人嘅，話人哋 下晝又翻嚟瞓覺，不知所謂，高分低能嘅。哇！呢、這個又讀唔到嘅，講完啦。但係佢翻嚟咧，只係睇下嗰只狐狸精，一個有老婆嘅咩工喺公司裏面搞不倫之戀。記住唔好開我名啊！我唔想俾人炒。 梗係啦。 Hi， 我係 Blue 啊！我想咧沖走你哋嘅電台啊！包括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 咁樣全部沖走曬，你咁樣 點解啊？其實我係想沖走你哋電台嗰啲疾一啊，因為初初咧，我以為咧聽重温疾咁係個線路有問題啦，但係重温咗第二次之後都係同一個位疾，咪覺得好奇怪咯。於是有陣時聽下現場啦。哇，都几窒噶，所以我都想冲走你哋电台。 而家唔系窒一啦，窒四啦，变咗。 我哋会改善噶啦，我哋会做好最好为所有听众嘅福祉。我哋唔会再窒噶啦，窒嘅时候我净抌一部机佢，冇嘅就唔系窒嘅。 你自己就控制到自己唔窒。 系啊系啊系啊，即 系机器嘅嘢真系好难控制。 其实机器同埋超 B 都控制唔到。 喂 ，Kelvin 啊！喂，我有个老朋友咧约咗我食饭咧，祝我生日啊嘛。同时咧都咧约咗另外一个朋友，谂住咧多啲人热闹啲，开心啲啊嘛。 咁加埋系 几 多朋友啊？ 有三个嘅应该。 好嘢喎，你咁都好清晰啊，你个脑袋。 嗱咁样，咁咧点知咧，另外一个朋友咧就同我讲，嗱，其实呢一个老朋友咧只系想约佢食饭，就唔知点解会叫埋我，因为佢觉得咧佢先就系主角。咁又唔啱喎，真係、你生日啊嘛， 系咯，即係好似妹仔大过主人婆咁。 喂，佢唔单止同我讲啊，仲周围话俾人听添啊，话我系咩啊，多鱼嗰个啊， 即系法国大餐啦、 啊。系啊，多条鱼啊，咁样咧我 啊，你我都特别好听，你真系特别好听，我哋做节目真系罗文庄好嘢。 我哋咧都起码咧已经听过三次啦。喂，唔该你啦，几廿岁人，仲好似小河鸡咁，有边个主角唔主角啊？系咪啊？系啦系啦，佢净系约你一个，我咧就咩啊？我系法国大餐多余嘅吓 ，OK， 麻烦帮我冲走呢啲无聊人啦、 啊。虽然疫情已经舒缓，但系大家记得要做一样嘢，就系、是、要扫安心出行同埋针卡。 记得记得记得。 洪学成，你愿意娶马家圭为妻吗？ 马家圭是边个嚟？ 我作出嚟嘅一个 马家圭。 好，你而家可以揭身，唔系揭身娘，你可以石身娘个揭身娘， 条底裙。 喂，可以咁样噶，系啦，唔得噶， 介啲。 喂， 李志刚啊，你好靓仔啊，李志刚啊。我昨日有听好心情经理人啊，你访问江欣然啊，好好听啊，你下次可唔可以访问郭少云啊？ 郭少云，哦， 唔知去咗边呢？ 都喺度噶， 都喺度 喺 香港 啊，保护动物嗰个嘛？ 啊，保护嗰个郭秀云啫，郭少云系、 哦、开餐厅嗰、那个， 系啦，开餐厅同埋系做奸妃嗰个啊。 哦在内地啊， 在内地啊， 是啊， 哦。另外呢，我想问一下鹏仔程振鹏呢，而家仲系咪啊呢、這个二台台长啊？咁佢哋我哋已经有另外一个台长㗎啦，不过呢 你質疑啊，質疑質疑。 阿程振鹏佢而家喺 CIBS 做台长，佢都系台长，係啦，我哋啲叫咩评调，係啦，佢仲系好好嘅，讲完。 是咪我啊？ 是你啊！ 阿二， 阿二， 唔系 E R， 唔系阿二。 系好嘢。 寻晚啊，喂，寻晚啊，听完啊 ，Kala Live 啊，唔系 Kala Kala 记唔记得？ 记得。 好有型嘅 Sammy 啊 ，Sammy 啊， 超正啊！ 阿卢孝音嘅老公啊， 真正香港人嘅乐队啊，真系希望冲走疫情同埋所有唔开心嘅事。冇嘢。 唉，我开个名啊 ，Alex 啊。好开心啊！原来你又系中意咧 MC 张天赋噶， 系啊，中意啊！ 啊，佢唱歌好好听啊！ 但系佢话原来系练翻嚟噶，练咗成四五年啦佢。 我好中意佢啊！我知道咧，佢嚟紧九月咧会开 show 啊！我真系好开心啊！你几时请佢啊？你请你嚟啦，我想见佢啊！ 要睇下佢啲歌但系 OK 啊！林敏芳啊！林敏芳， 又系我啊！ 点解你咧唔唱香港电台制作嗰一首前嗰只歌嘅？一句都唔唱，点解啊？都冇人揾佢，点唱啫？咁咧，香港电台咧唔俾面你啊！ 李志刚都冇唱， 自己人。咁我唔系唱加班啊嘛。虽然我曾经唱过，但系讲就 give you up 啫。 系、 哦，唔紧要噶，因为咧即系前呢一首歌咧就喺、是、前面嗰啲人唱，咁样咧我哋喺后面唱得噶。我哋嚟紧咪就系后嘅吓。 我会喺个 studio 里面唱噶啦， 我哋真系识唱噶，其实 系咪我啊？ 你啊，又系你啊？ 我仲未揾到啊！啊，有啦！喂，唔该，我系阿关啊，冲走嗰只咸猪手，我都有睇嗰条片啊，咸猪手嗰条 喺个巴士罅嗰度嘛， 个巴士 罅 撩啊撩啊撩啊，好离谱啊！真系，不过嗰位正义嘅朋友都要嘉奖佢， 好嘢， 系啊， 系啊，俾咗我就粒碎啦， 系啊，但系点解嗰个女仔感应唔感觉唔到？ 唔系嗱，其实咧你要明白啲女仔有阵时想息事宁人，同埋咧佢即系点讲咧？ 但佢唔係喎，即係佢影完佢出嚟咧，嗰、那個女仔話：啊，係啊，係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嘅啫喎。佢即係佢好似之前都唔知道佢撩緊佢咁樣嘅喎。 係咯， 係啊， 感 覺唔到啊， 係啊。 喂，我哋成家咧， 我中意你成家， 我哋成家 個鄉音好準啊， 撞咗蕉啊！ 嚇咁大鑊， 唔該幫幫手啊，幫我沖走佢啊，沖走個病毒佢啦，唔該。 我是 Suki 啊，可唔可以帮帮手咧，同我冲走咧嗰啲揸车食烟嗰啲人啊？你攞揸车食烟已经烦噶啦，成日喷啲烟出去外面，仲要掟啲烟灰喺马路，都算啦，掟烟灰喷烟冇所谓啦。食完嗰支烟个烟啰柚啊，知咩叫烟啰柚？即系 cigarette end 个烟蒂。 哦， 佢掉出街喎， 唔啱啊！ 咁啊，系咪离晒谱？即系你成支烟食完之后，全部抌晒出街。咁你嘅车入边系咪有烟灰缸噶？你可唔可以摆喺自己入边嘅车嗰度，然后先至咧，即系储埋先掉啊？爱护香港啦，揾个清洁龙嚟，揾个扫把抨你嘅死人面啊！ 清洁龙唔见咗好耐啦， 清洁龙冇出啊？ 系啊， 揾垃圾虫出嚟咧， 得翻对眼啫，对眼都冇埋啦， 喺你门口嗰度大便， 哇，咁衰！ 喂，咁耐啊，帮我冲走啲高税收。 哦，你嘅名叫金来啊？ 系啊。 哦 而家咧喂电油咧成23.几一升啊，大佬。 系啊，好贵啊，而家。 搭车啲车费又贵，揸车又唔系，搭车又唔得，真系谷气啊！ 嗰个系 个停顿位， 去到 number 嚟噶。喂，三位主持，我系木包包啊，今日系我最中意嘅工人姐姐咧，最后一日喺我屋企啦。姐姐咧由我2岁开始照顾我，而家已经4年啦。我唔舍得佢啊，但系都祝福佢咧身体健康，喺另一个家庭工作得开开心心啊。 我系 Billy 啊，可唔可以冲走税局佢啊？又要交税、填税、报税。我自己搵人工又少，但又要交税、啊，真系咧赚得嚟都唔够俾你啊！希望成间税局 又嚟 啦，咁你夸张少少，成间算啦，你冲走张税单算啦。 喂啊 ，Grace 啊，麻烦冲走嗰啲疫情啊，我屋苑啊附近啊仍然有稳定。传播者啊，稳定传播者。嗰座大厦咧，我哋要不断咁样检查，麻烦冲走佢啊，唔该。 喂，冲走嗰啲咧个口罩啊，戴喺个下巴嗰度咧，边行边食烟啊。 喂，今时今日仲系咁？ 哎呀，要避开你啲二手烟啊，真系好辛苦。戴好啲个罩啦，你唔识戴罩嘅咩？ 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28点，跌775点，成交金额1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5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4.68，跌2.92；腾讯控股375.2，跌21.2；美团187.5，跌13.7；阿里巴巴104.3，跌8.5；京东集团240.8，跌10.2；盈富基金21.34，跌7.8；比亚迪股份309.4，跌6.27。南方恒生科技4.53.8，跌2.12。快手85.6，跌9毫；友邦保险78.75，跌2.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27，瑞士法郎7.937，澳元系5.511，加元6.124，新西兰元4.978，欧元8.228，每百日元对港元5.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7点，跌836点。港金报1746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42美元，卖出186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湾仔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 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牙头角的彩霞道因为水管急收，彩霞道去安基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区宝云道二号富汇豪庭二座、钻石山凤德村雪凤楼、长沙环星月居三座、沙田骏景园十座、东涌盈东村盈福楼、观塘长和苑和君阁、油塘崇山街八号和熙台二座、慈云山慈安苑安欣阁、将军澳唐明苑唐辉阁和屯门兆康苑兆伟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黑子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八三零《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是不是这个礼拜日是父亲节啊？ 是啊，十九号啊。 是啊，我 friend Connie 咧，佢话，哎呀，上礼拜话，哎，礼拜日父亲节，哇，你仲应该早一个礼拜。 点样话？ 佢记错咗啊，记早咗一个礼拜。 都系嘅，因为母亲节系第二个礼拜， 系啦， 而父亲节第三个礼拜，所以有少少 mix up 啊。 嗯， 系啊，咁啊，记住啦，如果大家仔女们啊，要同爸爸食呢个父亲节饭，快啲 book 位啦。 系啊，早 book 早享受， 系迟 book 冇位 book 啊。但系今个礼拜嘅投其所好，我哋又好应节。 系啊，我阿爸嘅嗜好点解会谂到呢个题目咧？都系因为我阿爸嘅嗜好啫。因为我阿爸其实嘅嗜好咧 好多嘅， 好多 系 啦。咁啊，逐一同大家讲 啦。因为佢系做厨师噶嘛， 系啊，但系都系嗰几味噶啦。 俗语所谓厨师厨房佬就好多嗜好噶嘛。 啊，饮翻两杯。 但其实好多阿爸咧好多嗜好，但系好多阿爸咧，因为可能成为咗个爸爸嘅身份之后咧，佢将所有自己嘅嗜好咧全部放低晒，净系奉献咗俾屋企人嘅，好多时都系。 我覺得又唔係喎，真係、 啊， 我媽就係，即係母親通常都係，但阿爸咧仍然會 仍然 keep 住 佢嘅嗜好， 同埋佢嘅嗜好咧係咧係全家都知道，同埋要讓路㗎，即 係 譬如你佢中意賭馬嘅， 係 佢就一定係點都揾到一個台咧係播馬咧，你係所有人你想睇乜嘢，就算你想睇教育電視啊，佢都係冇㗎 ，sorry， 同你一樣， 我要睇馬， 成個晏晝係咪啊？我見到啲爸爸都係，即係我爸爸就冇賭馬嘅習慣，但係我見到好多家 庭嘅男士，如果佢倒馬嘅時候咧，嗰、那個晏晝就全日都係開嗰個台噶啦。 係啊，同埋咧，阿爸都會勒索我嘅，就係、是、咧，如果你唔俾佢睇電視倒馬咧，佢落投注站。 跟住咧， 同投注站咪一齊噶嘛？ 哦， 投注站有電視噶嘛？ 離開個屋企， 離開屋企係啦。 不過佢哋即係做嘢咁辛苦，都係馬仔啊， 但係玩下啫，都係少少咁樣，係即係啲即係怡情啦咁樣。記住啊嚇！唔好大赌啊，会赌钱落海噶。 即系除咗即系电视机之外咧，佢哋仲要买嗰啲马布啊，以前系咪啊？即系有啲马布， 同埋马经。 系啦，咁佢哋就会好落力去跑嘅，即系做功课啊。 冇错，仲落力过以前读书。 咁有冇试过即系如果你爸爸赢咗嘅时候，有啲咩奖励？ 我都会噶，咁我哋都有噶，系啊，佢会买嘢俾我哋啊，起码会斩料先啦。 系咯，加送啊嘛。 加送一定会有噶啦，所以咧，其实咧 A 呢一个赌马咧。我覺得咧，其實當然我哋覺得係一個不良嘅嗜好啦，即係唔係咁好啦。 我諗小賭係， 但係咧，佢嘅背後咧，其實有個原意嘅，就係佢想賺到馬會啲錢嚟供下供養屋企，其實係有少少㗎。 又係喎、哦，喂！而家除咗馬之外咧，仲有波喎，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波佢哋都會係咁做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啲爸爸都中意睇波啊嘛， 都中意 睇波就係想知道邊隊贏啊嘛。係 啊，同埋為咗體育嘅發展， 建設社會。 所以我阿爸嘅嗜好 A 呢個選擇咧就係賭馬，不過記住啊嚇，唔好沉迷賭博啊，大家。 係啦、嗯、，B 呢個咧就係飲翻兩杯 dip 下咁。 喂，呢个好多都中喎、啊，呢、這个其实 梗系啦，以前都有卖告白啦，放咗工去边啊？ 搵肥妹，搵肥妹。 饮翻两杯都算，可能系啲男士们即系夜晚，喂大排档度饮下饮两杯，然之后倾下偈啊，诉下苦啊咁样咯。 即系我哋香港嘅爸爸型啊，或者男人咧就会咁样啦。其实啲日本嗰啲咧，爸爸真系 都会 做完嘢咧，唔愿翻屋企嘅，一定要去即系吓饮下酒、啊。 但阿罗敏庄，你爹哋好似唔系好饮 嘅。佢饮嘅后生段时间，但系咧点解后？期唔飲咧，因為痛風啊， 哦、 痛風飲啤酒就唔得啦嘛，咁、 啊、 就戒咗啦。 係 啊，阿超 B 個爹哋都唔飲喎。 飲嘅，但唔係飲。而家即係年紀大咧，就飲少啲啦。 因為我爸好堅，因為我爸係做廚房佬啦，咁佢就俾人哋夜收工。咁啲廚房佬咧收咗工之後咧，就中意喺廚房嗰度賭錢嘅。但我爸就唔賭嘅，就要翻嚟咧交數俾我阿媽，因為上繳中央嘛。咁但係佢會經過士多咧買一個咧一杯裝嘅嗰啲 哦孖精嗰啲白酒 十缸雙精。 系啊系啊， 嗰、 啊啊啊 十嗰、那個、十缸雙精咧，系你一个杯嚟嘅， 我知道我知道， 你掀开上面嘅铁就可以即刻饮噶啦，即即饮嘅。咁咧佢成日都要饮啊嘛，咁于是我哋屋企好多呢杯。 我记得啊，以前咧就喺我阿嫲屋企咧，咁啊其中一个亲戚都系咁样啦，咁就好多呢杯咧就摆晒上神台嗰度， 系系系系， 摆上神台嗰度继续用下拜神啊之类嘅嘢咯。 但系好醒咯，呢一间即系呢一个嘅牌子，竟然可以用一个杯装俾你， 好正喎！都呢样嘢， 同埋咁样系应该好新鲜嘅。 哦，系嘛？ 系啊，估计同埋个份量啱啱好， 啱啱好系一晚一杯咁样啦。 咁饮啤酒咁，我觉得好多男士都会 都会嘅。系啊，即系 清热气， 清热气系啦。咁啊，C 就系唱歌， 即系唱 K 咁啊， 唱 K 啦，系啊。呢个阿罗生 OK 喎，一定系啦，因为佢系即系歌王嚟噶嘛， 歌王嚟，同埋佢唱粤曲噶喎，佢都 之后老咗又唱粤曲啦。但系后生嘅时候咧，唱一啲欧西流行曲啊， 哇 当时 咁型噶， 欧西流行曲啊，哇，俾咗好多我哋听，同埋以前兴玩咩唱盘啊嘛，咁啊就屋企有个唱盘啊，咁啊即系晚晚翻嚟咧，就可能系即系喺个唱盘度播下。歌啊咁样嚟，即系陶冶性情咁样啦。 哦，系、啊，同埋嗰阵有一个年代咪兴即系家庭式咪摆嗰啲 LP 落去唱 K 嘅，有好多啲屋企都会摆，等摆到咧谂住 LD 嗰啲 系咪 LD 啊？嗰啲 LD 就 黑胶 啦 ，LD 就翻嚟唱歌咯，系。 因为咧，我阿爸咧系好中意玩啲新科技嘅嘢嘅，咁即系啱啱出咧嘅 LD 嗰啲镭射机嘅时候咧，佢就特登买咗一部翻嚟，咁跟住落嚟咧先再发展卡拉 OK 噶嘛。你知唔知 LD 嗰啲碟咧最初头？即系俾你放映啲 movie 嘅啫，即系一啲电影嘅啫。后期佢出咗一啲咧，系专用嘅卡咯 ，OK 嘅 LD 机， 因为可以拣声度啊嘛， 可以拣 track 噶， 系啦， 又可以拣系啦降音啊或者声伴。 同埋你阿爸系叻啦，你阿爸嗰个年代都听欧西流行歌， 系啊，佢系新潮嘅， 新潮啊，系啊，好啲啦。呢个系我 uncle 嘅，因为咧我个uncle 嘅老婆咧，中意跳社交舞，咁啊好多爸爸咧就因为要陪太太，因为太太要有 partner 啊嘛，所以大家都去跳社交舞啦。 而家真系好多啲男士都会去跳社交舞啊，因为尤其是咧有啲酒楼咧，佢特别大嗰啲旧式嗰啲酒楼咧，佢而家变咗系夜晚就 ballroom 系啦，跟住跳舞 咁样。晏昼都有嘅茶舞啊嘛， 茶舞啊， 真系正当嘅茶舞。 正当，同埋佢哋咧真系佢系。 真係又食過夜粥嘅社交舞嚟㗎，即係唔係我哋唔係我哋亂跳，佢哋係有一 set 舞㗎。 即係係以前我哋日本電影嗰套咩彈彈跳跳舞嗰啲咧，你日頭翻工嗰次咧跺下跺下咁咧，一夜晚咧去到嗰個場地咧，嘣咁啊搖身一變㗎啦， 就醒曬。 因為都高級洗費嚟㗎，高級社交舞你要學咧都要俾嗰、那個即係堂 錢啦、 啊，係 啦、啊，租場錢啦、啊，咁啊夾錢，可能因為你租場都要食埋飯㗎嘛，咁啊夾錢啦、啊，同埋。比賽都要錢喎，點解呢？因為比賽嘅舞衣啊，嗰啲衫啊，嗰啲水晶咧，係有一個專有嘅地方嗰度買，即係唔係我哋平時買開嗰啲水晶，亦都唔可以去女人街買嘅，你都唔可以買珠二省嘅，係要買嗰個 standard 嘅水晶，你去整喺件衫度。 犀利㗎！ 仲有你知啲衫嘅啦，著一次我哋會點啊？認得噶嘛，咁佢就要著買好多套呢啲衫啦，所以嗰啲即係比親賽咧，嗰啲衫咧都好貴嘅使。 但係呢個係好偉大喎，即係呢個爹哋嘅父親係陪太太，咁當然有時係佢哋自己中意啦。但係嗰啲衫係著喺太太身上噶嘛，啲閃衫。 係，咁你如果你做男士嘅都可以有閃衫嘅。 咁即係如果兩公婆一齊咁樣跳咧， 就好舒服，好 增加個感情嘅真係會。 好啦，咁啊到呢個應該係比較年輕啲嘅爹。 唔系，老公仲打紧。 老公打紧打机，但系嗱，学阿超彪话斋啦，原本咧啲爹哋咧个个都系好迷打机嘅，但系当有咗小朋友之后咧，佢打机咧就变咗陪小朋友打啦。虽然自己都好过瘾啊，但系咧老婆一嗌停嘅时候咧，佢自己就即刻收嘢噶啦。 乖 啊，因为如果你唔停嘅话，个仔唔会停噶嘛。 不过男士咧真系好中意打机嘅，有好多男士咧系通宵咁打嘅，即系佢为咗过关啊，系通宵不停咁。 我都试过有一次通宵打三国无双，我一晚杀咗几千人咯。 咁你跟住咧，你瞓觉嗰时有冇发翻 呢？有啊。有啊，我以前玩高空杂物都系噶，我见到啲人咧个头系有个屎巴乸掉落嚟。 我记得即系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爸爸又系好中意，总之啲新科技佢就买噶啦。咁啊，首先咧系卡片机先啦，记唔记得啊？ 记得。 卡片机咧，佢又买翻嚟玩啦。跟住雅达利啊，我唔知 道 有冇听过， 即系 执咗啦。雅达利啊，好耐之前一个即系游戏机。咁去到咧发展到咧俄罗斯方块嘅时候咧， 嗰个咩 boy？ 咁我已经系十几岁噶啦嘛。我记得有一晚咧，我懵懵松松瞓醒啦，我见到佢哋两公婆喺个厅。仲打紧打通宵俄罗斯方块啊！我十几岁啦嗰阵时已经， 其实所以系好嘅，佢哋身教俾你睇咧，有阵时候有啲嘢唔好沉迷啊，沉迷就系咁样噶啦。打机就系 E 啊，到 F 啦， 就系不断赚钱。其实好多爸爸都会系，即系日日都翻好多份工啊，或者可能养头家。我啲朋友都系，因为佢话生咗小朋友一个嘅时候都 OK 啦，生第二个之后咧。哇！原來份人工唔夠喎，即係夜晚又去再去 兼職， 即係兼職咁樣。 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去賭馬或者賭波咧，其實都係想為賺翻啲使費。我真係㗎，真係覺得㗎。 但係我有啲朋友爸爸咧，即係佢哋係嘅嗜好係賺錢喎。真係有好多朋友係好中意，即係佢覺得賺錢咧，賺到錢嗰個係一個成就感啊，有一個即係成就感，佢覺得自己哇好叻㗎，係啦，滿足啊，真係。 好到 G 啦，呢個就應該上咗年紀少少㗎啦，就係中意捉棋。 其實有好多朋友係中意捉棋，尤其是咧係嗰啲公園仔咧， 公園啊， 係 啊， 睇人哋一齊捉棋咧，你覺得哇好治愈啊。 但係小心啲，係旁觀者啊，不得咿牙鬆槓，因為有好多打鬥嘅事件都係因為捉棋， 真係 多啲格咁樣就真係嚇惹禍上身。 千祈唔好亂 咁 噏啊！ 咁除咗即係老一輩。会嘅中意捉嗰种嘅即系象棋之外，咁其实而家都好多 board game 啫， 多 好多嗰啲 board game 都几好玩嘅。 系咁，另外一个啦，相信咧香港人好中意嘅就系 H 打麻雀。 哇，呢个应该好受欢迎啦， 迎 今日好多人拣啩。 系啊，男女都中意，其实除咗爹哋都中意，妈咪都中意啦。 其实咁讲，平时晏昼咧好多啲师奶们咧就可能喺度打麻雀啦，夜晚就啲男士打翻转头咯。 我自己识嗰啲太太们咧，佢哋就系食完中午饭咧，或者听完我哋美健康讲咁样啦，就打卫生麻雀，打到可能五六点咧就落街市买餸，跟住就系煮晚饭咁样咯，即系 一个娱乐啦。但系爸爸们咧有好多都系放咗工咧，跟住约去嗰啲麻雀会啊， 系 即系话可能食埋饭直落，跟住可能打通宵，第二日就唔使翻工。咁嗰啲啦， 都开心噶， 咁都开心嘅，联谊嚟嘅。 好，咁啊 ，last I 呢一个啦， 就系买最新嘅科技产品嘅玩具。 呢个系我爸爸最中意嘅，任何科技产品。 唔系，你老公都中意喎，陈国邦。 我觉得好多男士都中意啊，譬如咧，即系男士咧，其实有好多玩具嘅，唔同嘅玩具，譬如摄影嘅玩具啦， 玩车啦， 系玩车啦。譬如而家有一啲人咧，中意玩嗰啲咧遥控机啊， 系 无人 机 嗰啲咧，哇，好多即系男士都玩得好叻， 玩 high five 啦， 玩 high five。 Mobile 啦，即係類似呢一啲嘅玩具， 影相機 好多好多。 其實所有咧男士嘅嗜好咧，其實都敗家嘅。 其實男士 貴㗎， 係㗎。你諗下，有啲如果你中意男士會買嘅嘢，可能買錶啊、買車啊，嗯、有啲人係有錢啲買船啊嗰啲，哇幾鬼貴啊！ 同埋男士玩嘅玩具咧，你留意一樣嘢啊，佢哋好中意玩一啲控制嘅嘢㗎。 嗯， 即係佢控制得叻咧，咁佢就好有滿足感啦。 係啊， 所以佢好中意控制人㗎。 喂，咁有多沧海遗珠，有人话咧，喂，我阿爸咧全部都唔系啊，佢净系中意睇波啦，同埋睇电视咋， 睇电视都几好啊， 睇电视几好啊，听收音机都几好噶。 有讲话，有冇 J 啊？系收藏咸书。 哦，喂，好多爸爸都有嘅，其实 收收埋埋喺个笼底度咧，你唔会俾 唔系，因为佢哋咧对呢方面有一个鉴赏嘅能力啊，所以咧其实佢有啲嘢系当宝嘅。 喂，但系有一个咧，有一位朋友咧就系、是、阿马胶龙啊，咁佢话佢个爸爸咧生前咧最喜爱咧就系养鹩哥同埋鹦鹉， 哦，养雀， 真系养雀咁啊！佢喺佢七岁嘅时候已经过身噶啦，但系嘅鹦鹉鹩哥咧一直都系养住噶，鹩哥咧就喺小学六年级嘅时候咧就走咗啦，而鹦鹉咧就喺中五嘅时候就走咗啦。鹦鹉咧养咗近30年啊！ 养雀好多男士都中意，好多爹哋都中意啊！喂，呢度有一个听众系话咧，我老豆啊最中意赌马啦，最记得咧赌到咧连成绩表、家长日都可以唔去噶，咁啊劲搞笑！我就唯有诚实咁同班主任讲话，我阿爸因为赌马佢嚟唔到啊！ 咁真係好誠實喎、 啊，好誠實，好誠實， 一啲都唔掩飾。喂，有啲爸爸都好健康啦，中意行山咧， 啊係喎，行山都係、啊、 做運動添啊。有個人咧就話佢爸爸咧唔同年紀嘅時候咧都有唔同嘅喜好，樣樣咧佢都中意、啊。好彩咧唔係樣樣都沉買咁講。 嗯，咁其實咧好多嘅七十年代嘅爸爸咧都中意 A 啦、賭馬啦、B 同埋飲翻兩杯，好多都話咧係兩代嘅。即系爸爸嘅爸爸， 我哋中意嘅 一齐 都中意嘅，大家一齐切磋一下嗰啲tips 同埋意见添啊吓。 有个听众咧就话啦，喂 A 啊，即系赌马嗰个咧，就是、当年老豆咧要半夜啊睇呢个跑马嘅神操， 哦神操或者排位嗰啲， 系啦，搞到佢咧成日咧冇得睇咧圣斗士星矢啊，同埋冇得睇呢个新地新地带啊。 圣斗士星矢咪夜晚黑嘅咩？ 系啊，咪就半夜咯，就冇得睇咯。咁另外啦 B 啊，就系咧佢老豆咧，即系唔系净系饮翻两杯咁简单，系每次起码饮两打一星期六次，不过而家疫情关系限聚令啦，都冇出去饮酒好耐啦。咁讲， 有位朋友咧就话佢老爸咧即系辛劳咗大半生啊，净系中意饮少少白兰地。咁当时咧即系赚到好多钱嘅时候咧，都会再买多一只烧鹅髀啊！ 哇，正啊，都系话会加料噶啦，赢一次， 再叹下佢个白兰地咁样嘅，一边睇电视一边饮。 啊，呢个听众话好记得咧，当年读中一咧，老豆写咗一条六合彩，叫我去马会门口叫啲阿姨帮我买。但系我惊到甩碌啦，结果当然买唔到。第二日老豆好怒气咁样啤住我话中咗二奖啊！ 哎呀， 但系唔知系咪呃我嘅？ 系咁，另外咧有位听众就话啦，佢爸爸咧系最中意咧听收音机啦。睇报纸啦，同埋散步嘅，咁但系而家已经走咗好耐咯。 嗯，系啊，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好怀念自己嘅爸爸啦。其实有啲就话咧，爸爸嘅嗜好咧就系 A 赌马啦，同埋好多嘢讲，仲有系闹人。 但系我朋友都好似好惨咁样，唔知系真噶啦，话家暴 咁大镬，系啊，千祈唔好啊吓，即系呢个暴力系唔可以解决问题嘅。 亦都有听众话咧，因为爸爸而家年纪大啦，就戒咗酒啦，腰骨唔系太好，所以都唔可以坐太耐。冇打麻雀啦，已经。 嗯，系啊，咁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我哋咧听直歌之后咧，就话俾大家听边啲系冠军啊！吓， 好。 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掌握，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切磋，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言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方边站，竟然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望住天空只一探究竟，不再为你真正。 Yeah, I'm about to go. 走砸烂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手掌都需要激战机会。要死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 用力打破美句。 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能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命运安排。没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come， hey, all hands on deck。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只貌似猛心灰，那我更勇猛，我在冷血管。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 What's up? 找找有私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 讲言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披斩，已经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 Hey, 不要心慌，冒险要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相信。 Yeah, I'm about to go. 走在烂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算尽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用尽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 用力打破美句。 I'm a king come，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 从细枝里各自寻觅意义， yeah， 打破所有谬论跟讽刺， 就砸烂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有钱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 用力打破美句。 I'm a king come。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论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come。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命运安排。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投票妹提提你，快啲嚟投。 喂，有啲听众话咧，老豆咧最中意就系想当年啊，一黐一条筋咧可以讲半日啊，甩唔到身。 咁唔单止系佢老豆嘅，我谂个个上咗年纪嘅朋友都中意想当年嘅啫。 系啊，咁我哋揭晓头三甲位置啦。 Number three， 第三位。 是 H 打麻雀啊， 嗯， 打工打四方城 嘅，卫生麻雀 OK 嘅， 卫生麻雀啦， 开心心啦。 Number two， 第二位。 第二位好多朋友都话，哎，爸爸最中意，滴翻两杯，饮翻两杯啊 ！relax， 我成日都以为，我觉得佢哋好似饮汽水咁嘅啫。 系啊 ，relax 啊，都冠军啊，众望所归啊。 Number one， 第一位。 就是赌马啦， 最多人投票啊， 其实 系 啊， 真 系。我有啲听众话咧，佢阿爸要赌马咧，有阵时你俾人听唔到，好心平经理人噶，真系要听马。 唔系啲爸爸除咗赚钱之外，其实佢哋都系做下善事啫。 系啊，帮手铺草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岛半山干德道发生吊船堕下意外，两个工人当场证实死亡。据报工人在大约20楼堕下，涉事吊船严重损毁，劳工处派员到场调查意外原因。到场了解情况和协助家属的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话，据悉两个工人从事吊船工作大约有5-6年，现场大厦由于准备进行外墙维修，所以承办商租用吊船。他又说，初步了解吊船钢缆断裂导致意外。中西区民政事务署联同警方和卫生署人员，到早前被纳入强检公告的坚尼地城汉林轩第二座，一共检查大约230个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其中14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在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并向其中两个人处予定额罚款10,000元。 政府强调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即属犯罪，可以罚款50,000同埋监禁6个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表调查报告，指出4间物业管理公司不当收集、保留和使用业户和访客个人资料，涉及的分别是昌生物业代理及管理、创艺物业服务顾问、专家管业和宜信物业管理。私隐专员已经向4间物业管理公司发出执行通知，指示这些公司纠正违反的事项，同埋防止同类情况再发生。公署建议物业管理界别引入个人资料私隐管理系统，将个人资料私隐保障纳入团体的管治责任。在制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的政策或者措施之前，应该先进行私隐影响评估，同埋考虑是否有其他侵犯私隐程度较低的替代方法，并委任保障资料主任，建立尊重个人资料私隐的文化。廉政专员白允禄说，今年1月他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廉政公署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打开。到目前为止，国际合作的工作占香港廉政公署整体工作的比重大增，他正积极争取增加更多相关职位。白允禄接受中新社访问，表示自己担任廉政专员以来，一直同國際評級機構保持聯繫，介紹香港的真實情況。而在他當選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主席之後，一些評級機構對香港的評級有所提升，說明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更加有信心，香港亦都應該樹立好榜樣。他又說，今年年初自己當選新一任主席，一方面展示國家的軟實力，另一方面令国际社会对香港在廉政等各方面的发展建设更加有信心，香港的廉洁程度也都一直受到国际认可。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5点，跌710点，总成交金额124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62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90元，啱啱转咗系190元，跌11.2。腾讯控股376.2，跌20.2。恒生中国企业74.96，跌2.64。阿里巴巴104.9，啱啱转咗系105元，跌7.8。京东集团241元，跌9.8。盈富基金21.4，跌7.2。比亚迪股份308.4，跌7.27仙7。快手85.9，跌6毫；药明生物65.1，跌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72，瑞士法郎0.989，加元1.282，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7点，跌836点。港金报17,46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19美元，卖出1,8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提提大家，西贡的北潭路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来回方向的全线现在仍然是封闭的，但是在每日的早上7点至9点和下午的6点至8点钟，部分的行车线是会开放给小型的车辆使用。 九巴路线94咧就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会喺指定时段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至到海下，途经黄石码头，每30分钟一班。今日由西贡开出嘅班次咧，服务时间会系下午嘅5:30至到下午7:30；由海下开出嘅班次就由下午嘅6:15至到晚上7:45。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嘅音符，让过去咗嘅可以重新涌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四牧场金矿发生爆炸，武建超、老旦等人多年存下嘅金沙被洗劫一空，宝金为咗寻找走私沙金后失踪嘅哥哥，结伴武建超队伍前往另一矿场姊妹岭，但系各人喺大雾中嘅森林失散。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港台电视31。 我得巴全飞机。 我哋三五成群入面得子豪你系爸爸啫，嚟紧有啲乜嘢可以传授俾你个女啊？ 天怡，我希望佢继承我嘅 D I Y 精神，乜嘢都可以靠自己啊！ 咁啊啱啦，快啲上嚟我屋企帮我整张烂嘅电脑凳啦！ 阿摄啊，你都系揾翻我啦，唔好搞啲细嘅啦。 无论你嘅霸权飞机系啲咩，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祝各位千世好吧！父亲节快！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每次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出到街，真系好喜欢见到我哋嘅听众噶。 我日日听你做电台噶，你两个好夹，真系好开心啊！居然撞到你哋， 你就系超标啊！ 系啊， 你把声唔同咗人嘅，点解？ 你后生咗好多， 系咩？我后生咗啊！ 唔同啊，而家靓仔好多。 我真系好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噶，你哋咧？ 爱你一万年。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最近咧，日本咧，即係由上年嘅10月咧，去到今年嘅3月咧，有一間超級市場咧，去做咗一個最大型嘅偷嘢行為。呢、這個偷嘢行為咧，竟然咧冇得到人哋鬧，但係反而啲人話 ：OK， 我讚你，我都做得好好啊！ 偷咩呢？ 原來佢哋偷偷地減鹽啊！ 哦、 原來就係咧有間超級市場咧，就同咧呢個福島縣咧官方健康機構咧合作。 福島。 福島縣啊，即係佢哋就話咧，叫做咧推出呢個無意識減鹽嘅計劃。咁呢個減鹽計劃就做咩呢？就喺佢哋嗰度賣嗰啲嘢食咧，煮嘢食嘅時候，偷偷地減咗嗰啲鹽嘅份量，有去到可能減咗20%或者至到50%。咁啊，就試下咁減啦。咁我減一減，睇下有冇啲人有啲反應啊，有 冇人發覺先？ 係啦。咁但係竟然話，咦，減咗鹽之後咧？啲嘢食個銷量冇低到，都一路係 keep 住都係個水平，即係大家都買啦，大家冇投訴啦，冇剩啦。咁之後就話翻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原來減咗好多鹽，令到大家身體健康咗好多。咁、好多人話：哦，原來係咁噶，原來我其實都唔使食咁多鹽啊！直情佢哋話，原來喺4個月之內咧，係節省咗230公斤嘅鹽咯，淨係呢樣嘢， 絕對係好事啊！ 咁啊，降低一個成本啦，咁亦都話：喂，原來呢一個方法都咁好啦，咁多人中意啦，不如開始諗緊會唔會將呢一個嘅即係減鹽嘅嘢咧？ 延伸開去，喺多啲嘅超市或者唔同嘅鋪頭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啦。 其實都好嘅，即係為咗大家嘅健康。我記得咧，以前有睇一個即係 Jamie Oliver 嘅一個節目啦，又係啦，即係佢想嗰啲學生食好啲啊，咁佢特登咧就去到嗰啲學校嘅 canteen 咧，煮一餐即係健康餐俾你食，就唔好令佢哋食垃圾食物啊。 嗯，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其實而家呢個世界實在太多呢個垃圾食物咧充斥喺市場啊。我自己都唔係成日落鹽嘅，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嘢咧。都要落少少鹽吊下味，譬如老火湯啦、老火湯你唔落鹽，可能成個味慘下一堆噶嘛。你落咗鹽之後，提升咗。譬如我煮牛排可以唔落鹽，但係我煮魚咧就一定要落鹽啊。點解咧？因為我怕腥，係啦，超怕腥味，落翻少少鹽咧。反而提升咗個鮮味，就撇咗個腥味。 係吊起個味，即係少少地 OK 咯。即係有時出街食飯咧，有啲鋪頭都講到明啦，我哋係少鹽、少糖、少乜少乜嘅啦。你覺得好似安心啲 嘅 喎，係。 我就曳啲啦，因為我好中意食濃味嘅嘢嘅。咁有好多時咧，即係可能真係鹹咗啲嘅。咁食完之後咧，第二日咧隻眼會好腫。 我會咁，即係鎖水咯，鎖水。 直情成個人你都會覺得真係好腫嘅，其實唔健康嘅。 係、同埋而家即係屋企有時屋企飯食得多嘅時候咧，反而出街咧食嘅時候咧，好快就～覺得哇咁平嘅啲嘢食咁樣咯， 或者覺得咁頸渴啊食之後， 有啲鋪頭咧佢為咗即係哇大家開心啊食得嗰樣嘢咧好好野味啊，可能落咗啲味精落去咧又 師傅我哋嗌做 係咯， 師傅不過而家咪好興嗰啲咩岩鹽啊乜鹽啊火山鹽啊咁樣，有冇好啲嘅咧其實？ 有啲人 係天然啲，但係應該喺個鹹度都係唔係咁， 都 係 鎖水㗎啦， 係啊，所以其實唔好食咁鹹嘅嘢係緊要啲嘅， 係個面又唔鎖水，皮膚又唔鎖水，淨係呢啲鎖， 我荷包都唔鎖水。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Just a lost boy in a small town. I'm the same kid but I'm grown now. TryingMake it out, I don't know how. Wish that I was young, what have I become? Now it's late night and I'm at home. So I make friends with my shadow. And I play him all the sad, sad songs. And we don't talk, but he sings along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Days feel like a blur now. Still feel 18 but I'm burnt out. SoDaydream what I could be if I turn back time to a storyline where my mom read me a tale where a couple kids, one girl and a sailor met a boy in green. I thought it'd be me, but I guess that dream wasn't meant to be.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And I don't care if I never land. Cause the distant sky's always better than my life right now. In the place I am, so for one last time, I guess Peter Pan.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Anton Zebra, Peter Pan was right.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家姐因为同佢奶奶唔夹啦，就同姐夫搬嚟我屋企嗰度暂住啦。我先以为咧系我家姐佢好倔强嘅性格，咁搞到咧同奶奶唔系好啱啦。同佢哋咧住埋一齐之后，啊，我先发现原来系我姐夫啊！我姐夫先系导火线啊！ 我今日啊，专登早走两个钟去街市买餸， 哇！ 谂住咧今晚咧煮和味大餐俾大家叹下。 哇！咁好心情煮大餐嘅家姐吓， 哼！鬼叫我奶奶咁衰啊！ 做咩？ 晚晚打电话嚟啊，问我煮咗啲咩俾佢个仔食，又乘机啊叫佢个仔啊翻去佢度食饭啦。 咁人哋始终都系两仔乸，母子情深，你咪由得佢哋两个咯。 我有得佢两个噶，不过佢成日弹我煮嗰啲嘢唔好食啫嘛。 吓，咁啊唔得喎。 哦，条气真系好唔顺咯。 抵唔顺，抵唔顺。 所以我今晚决定咗整个老公嘅挚爱萝卜炆牛腩同埋姜葱蟹。 我家姐满腔热诚，话点知我姐夫放工翻嚟咧，就一盆冷水照头淋啊！ 啱啱咧，阿妈打电话嚟叫我翻去食饭啊！ 吓，我今晚煮咗啦，我煮咗你最中意嗰啲萝卜炆牛腩啦，同埋姜葱蟹啊！吓， 阿妈话佢煮咗炆牛腩同埋姜葱蟹、啊。哎呀，老婆啊，你煮嘢麻麻地。我都系翻阿妈度食啦， 搞咗乜麻麻地啲，同我煮埋一模一样嘅，偷睇我去买餸嚟噶。 家姐当然好嬲啦，头先佢闹咗两句啊，其实都系小事，佢内心仲嬲啊。我同家姐咧食完佢炆嘅牛腩同埋姜葱蟹之后咧，家姐就将剩低嗰啲餸菜咧全部倒晒啦，我嗌都挨唔住啊！啊，点知咧姐夫冇几耐咧就翻嚟。佢仲咧好嬲咁讲啊！ 哎呀，翻到阿妈嗰度啊，佢根本都冇中意，冇煮嗰啲我中意食嘅嘢嘅。 你讲咩啊，姐夫？你乱下龙嘅。 佢啊，冇煮到嗰餐饭俾我食啊！ 哦， 竟然讲大话，呃我翻屋企同佢食饭。 哦， 嬲到我咪即刻揸车翻嚟咯。啊，老婆，好肚饿啊，开饭俾我食啊！ 我已经倒晒啦，连垃圾啊我都倒埋。 系咯，你咁迟噶，我哋食晒，兼且倒晒。 你哋有冇搞错啊？其实你同阿妈咧，系咪从来都冇真心关心过我啫？揾我嚟做磨心嚟斗气嘅，你哋两个 细路呢啲叫咩啊？天意啊！ 天网恢恢啊，抵你啦！我姐夫讲完之后咧，就好嬲咁样冲咗出去门口啦。而姐夫份人咧，好重视食呢样嘢噶，佢系属于嗰啲咧唔可以饿啲人嚟噶。一肚饿冇得食咧，就好容易反面发脾气。虽然系咁样，但系姐夫平时都系好 nice 嘅。喂，家姐啊， 咩啊？ 姐夫走咗出去， 咁我哋点啊 ？Happy Hour 啦！ 我哋自己玩啦，好唔好啊？ 放放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终于出药甜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傻，永永远远居于我心窝。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紧不错，肩并肩真力行外歌。亲友明知道回应祝贺，用尽幸福声音训练唱和。多谢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说说应该大一家。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一动，从今有他庆着我 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Lady Hong Kong， Lady Hong Kong，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男人味。 嗱，听众嘅选择咧，分别有呢个男朋友啦，衣柜里的男人啦，许志安嘅男人最痛，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或者系郑中基嘅无赖都有人拣。 其实真系有好多歌可以表现佢哋男人味啊！ 有人拣呢一个真的汉子，都拣阿 Lam 嘅呢个床上那发国烟。是啊，不过唔系床上发嗰啲叫几正噶，好型嗰啲歌嚟噶， 系。仲有林忆莲嘅Batman 啦，同埋 Man in the Moon 刘美君嘅，仲有咧林忆莲嘅你是我的男人、哦、或者男人 KTV 都有人拣咯。 喂，阿肥妈嗰一首友谊之光算唔算咧？ 好男人味啊！ 系咯，好男人味噶，全部都系咧，系啊，真系嗨咁样嗰啲嚟噶。 或者人拣 Beyond 嘅我是愤怒啊！ 呀呀，好男人味。 男儿当自强啊！或者是足球小将啊，男儿当入樽啊，梅艳芳嘅假如我是男人都有人 拣。哇，呢只正，呢位听众高质。Make if you are a man, you will wear my girl 嗰个啊， 妹姐都有男人味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或者人拣追忆啦，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啦？爱不出口，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都有人拣。 咦，全部都是男人的浪漫嚟嘅、啊，即系嗰啲男人、啊、男人歌嚟 嘅、 啊。 但系亦都有啲人拣咧系呢啲嘅。男人信什么啦？小心女人，半翼汉子。 小心女人好笑啊！ 或者系叶玉卿嘅男人是否都一样？ 系或者系女方嘅细老婆会发达啦，或者系大丈夫啦，都有人拣嘅。 嗯，不过我哋今日都拣咗大丈夫。 系， 不过大丈夫嗰一本 diary。 哦， 系啊， 即系周润发。 冇错，仲有边个啊？ 仲有阿叶倩文， 系 王祖贤 啊，好嘢、啊！ Yeah! 你的老记呢啲嘢真系好耍家噶，系啊， 唔系经典电影嚟噶。 歌名系咩啊？ 大丈夫日记啊，系咪啊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丈夫是我啊。我爱有爱左两千尺那栋阳爱两地风调低歌第一发拖有左到拖两边穿梭好 very nice 大丈夫是你 好继续永 远在拍拖 一日嚟啊，持住我啊，夜夜嚟啊，擒住我，说不失破就有咗到拖， 分不清楚。Oh, very nice， 你对我实在系 very nic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真不错。 我爱你。大丈夫是我呀、 啊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平云是我有了不不有了到拖你我你我 oh, very nice丈夫是我、 oh, very nice 我爱右爱左、 oh, very nice 两边情同样爱两边逢缘是我第一孖拖有左到拖两边线索 oh, very nice oh, very nice oh, very nice many nice 嗱，呢只歌播緊嘅時候，《大丈夫日記》咧，咁我哋就喺度即係一路唱啦。 係， 阿林敏莊就話：，喂，呢只歌邊個作㗎？叫我抄咁樣，都應該係黃沾嘅。今日佢講啦，跟住我一抄。作曲作詞都是黃沾、哦、好嘢喎、 啊、 你， 即曲詞都好出色啊！聽落去，因為詹叔嘅鬼才嚟噶嘛， 同埋個歌咧係好似啊，以為係改編歌，但原來係 original 嘅。係啊，好好聽啊，詹叔好嘢、 啊， 正啊！呢、這個男人嚟啊，今個禮拜咧，聽眾們都可以隨意投選一下你每周一星咧，即男人味嘅歌咧。 嚇、嗯，啊《大丈夫日記》俾我感覺咧，即係好似咧，即係左右逢源咁樣，但其實有呢個世界好多嘅男人咧，係真係從一而終，淨係愛老婆一個啫。 係咪？但係呢個好似好鬼馬嘅男人咁样， 鬼马男人咯、 啊，我中意嗰啲好 man 嘅男人、啊、 即系你老公嗰啲啦， 即系滴汗嗰啲咧， 啊，即系着住短裤出去跑步嗰啲， 短裤同底裤都有嘅， 咁啊，继续投选啊，我哋听日再见， 拜拜， 拜。